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他们将足球升华为艺术，他们是上帝宠爱的舞者，遗憾的是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是的，古典境界的足球现实存在的生存空间并不广阔了，它依然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不世出的自我表达。幸运毕竟只是浪漫的偶然，古典也不可能量贩。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他们为足球历史留下的经典，为所有球迷制造的那些欢乐，都不会被我们所遗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跟大家一同回顾的就是欧洲杯历史的五大最佳球员。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首先为大家介绍出场的这位球员，是1960年欧洲杯的最佳球员列夫·雅辛，一位传奇的守门员。雅辛在1929年10月22日出生在莫斯科，他的父亲是一名工厂的工人。1943年，由于二战的影响，雅辛一家迁居到了沃斯克列森克。14岁的雅辛跟随着父亲一同进了工厂，当起了一名学徒工。在做工的同时，雅辛继续着体育方面的爱好，冰球和足球是他的最爱。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16岁的雅辛走上了一条运动之路。摆在雅辛面前的有两条路，踢足球和打冰球。要知道，雅辛的冰球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他还为此得到过原苏联运动健将的称号。最终，原苏联国家足球队的教练谢米恰斯特纳的盛情邀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雅辛做出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到足球场上去守门。而这个决定也成就了一位传奇般的门神。在26年的门将生涯中，雅辛一共出战326场。1956年，他帮助原苏联获得了奥运会的金牌。1958年获得世界杯的第八名，雅辛也被评为最佳守门员。1960年，原苏联队夺得了欧洲杯的冠军。1963年，雅辛当选为欧洲足球先生，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名获此殊荣的守门员。另外一个关于雅辛令人惊叹的记录是，在他的足球生涯中，他一共扑出过98个点球。雅辛身高1米85，他对球的判断和敏捷的反应尤为出众，这也许跟他早年间打冰球的经历有关系。由于对球门的覆盖面积大，有人赠给雅辛八爪鱼的绰号。 又由于雅辛守门的时候喜欢穿着黑色的运动服，所以也有人称他为黑蜘蛛。在跟雅辛交过手的球星当中，球王贝利曾经高度评价他的表现。球王贝利说，要想攻破雅辛把守的大门，你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1970年英国足球世界杂志评选世界最佳球员，雅辛仅仅列在贝利之后，排名在第二位。这对一个足球守门员来讲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1971年的5月27号，42岁的雅辛在莫斯科举办了他的告别赛。原苏联队以2-0击败了世界明星联队，一代门神就此隐退。1985年，在第12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授予雅辛奥林匹克勋章，以奖励他在奥运会足球比赛中的出色表现。1988年7月1日，国际足联授予他国际足联荣誉勋章，以表彰雅辛对国际足坛做出过的那些卓越的贡献。1990年的3月20日，雅辛获得了原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1994年，国际足联首次设立世界杯最佳守门员奖，用于表彰每届世界杯上发挥最出色的那些门将们。这个奖项的名称就叫做雅辛奖，为的是向一代传奇门神雅辛致敬。通过这一系列重量级的奖项，足见雅辛在世界足坛的地位。1984年，雅辛因患血栓被迫右腿截肢。1990年的3月20号，雅辛因病去世，享年61岁。但是即使到了今天，当咱们谈论足球历史上的最佳守门员时，都不会忘记提一个名字，黑蜘蛛列夫·雅辛。好了，介绍完了传奇的守门员，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位进攻型的球员，盖德·穆勒，1972年欧洲杯的最佳球员。 他们有娴熟的盘带，飘忽灵活的跑位，刁钻的射门，甚至是神奇的救球，这就是那些天才足球运动员所各有的特质。您对欧洲杯了解多少？对欧洲杯历史上的最佳球员又知道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五大最佳球员。 1964年，一个矮壮的小个子来到了拜仁慕尼黑签了约。教练卡伊科维斯基看着他的独特体型说道，我用一个举重运动员能干什么呢？然而教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他口中的举重运动员后来却帮助他缔造了一个拜仁时代，而且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射手。这个矮个子就是盖德·穆勒，著名的轰炸机。他也许是历史上最可怕的禁区杀手。1945年的11月3号，盖德·穆勒出生在慕尼黑以北的诺西根镇。1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当地的 TSV 队踢球。最初，穆勒踢球的目的是要赡养他的母亲。后来，他曾经试图转会到纽伦堡，但是因为身材问题被拒绝。1964年，还处在乙级联赛当中的拜仁慕尼黑给了穆勒一个机会。卡伊克维斯基将信将疑地签下了他，结果却得到了一位横行德甲14年的超级射手。1962年到1963这个赛季，穆勒曾经为 TSV 队打进过惊人的180个球，但是来到拜仁慕尼黑之初，主教练卡伊克维斯基却把他放在板凳上看了10场球，直到俱乐部的主席施压。1964年的10月1号，穆勒首次在联赛当中为拜仁出场，在对弗莱堡的比赛当中，他独中了2元。从那以后，曾经对他抱有偏见的卡伊克维斯基完全转变了态度，他亲切地称呼穆勒：“我的矮胖子。”穆勒特点极为鲜明，虽然身高不高，但是头球技术却很出色。他的绝技是抢点，对球落点的判断和射门的超凡脚感，帮助他一次次在对手禁区内投弹。从1964到1978年的15年当中，穆勒每一年都是拜仁队内的第一得分手，7次德甲的最佳射手。71到72赛季，他一个赛季在德甲当中打进了40个球，而这个记录至今没有人能够打破。 另外在427场德甲联赛中，穆勒一共打进了365个球，而这个进球率也是无人能及。在帮助拜仁慕尼黑升入德甲之后，马伊尔、贝肯鲍尔加穆勒的中轴成为了德国乃至欧洲最令人畏惧的组合。他们在1969年首夺联赛冠军，从1972年到74年又是一个三连冠，而从74年到76年更是实现了欧洲冠军杯的三连霸。在这样的成就中，轰炸机的作用丝毫不逊于足球皇帝。贝肯鲍尔曾这样说过，拜仁拥有的一切都要归功于穆勒和他的进球。没有任何国家队的教练能忽视这样的射手，所以在1966年的10月12号，穆勒首次代表前西德队出战，2-0击败了土耳其队。1970年世界杯是穆勒的巅峰岁月之一，他在那届大赛当中打进了10个进球，除了在3-4名决赛当中交了白卷之外，其他的5战是场场破门，最终穆勒获得了最佳射手。1972年穆勒帮助前西德队获得了欧洲杯的冠军，1974年的世界杯他在个人荣誉上登上了顶峰，前6场穆勒只进了3个球，但是最好的却留在了最后，决赛当中对荷兰他打进了反超的一球，帮助前西德队捧起了世界杯。而这个球也是穆勒国家队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次投弹，甚至是他整个球员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而这个进球也让穆勒以14个球超过了法国射手方丹，位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位。在他的身后，贝利等人的名字是赫然在列，但是单论进球和射术，世界杯历史上没有人能够跟轰炸机相比。1990年世界杯的巴西队主力前锋穆勒，正是因为崇拜轰炸机而改了一个跟偶像相同的名字。穆勒也许本可以进更多的球，但是世界杯之后28岁的他却意外地退出了国家队，留下了出战62场打进68个球的成绩单。关于这个决定有两种猜测，一是前西德政府不允许球员的妻子参加庆功宴，这曾经让盖德穆勒勃然大怒；而另外一个说法则是穆勒对世界杯后拿到的奖金不满，他曾经嘲讽足协发的那点钱很可笑。1979年穆勒离开了拜仁慕尼黑，后来曾经到北美联赛当中效力，并且在1982年退役。离开了足球之后，轰炸机陷于无事可做的状态，酗酒险些毁了他的一生。当年的队友霍内斯拯救了穆勒，他邀请穆勒出任了拜仁俱乐部的球探兼助理教练，帮助训练前锋和守门员。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介绍完了德国轰炸机穆勒之后，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艺术足球的代表人物米歇尔·普拉蒂尼，1984年欧洲杯的最佳球员。法国足球真正的辉煌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普拉蒂尼为代表的新一代新星组成的法国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而这一代球星之后，法国是人才辈出。20世纪末，法国夺得了世界杯，夺得了欧洲杯，可谓是势不可挡。2003年，法国足球杂志评选出了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排行榜，排名第一位的正是普拉蒂尼。在1955年的6月21日，米歇尔·普拉蒂尼出生在法国洛林的一个普通人家。普拉蒂尼的足球生涯比大多数的球星要平坦很多，年少时候的普拉蒂尼就在南希少年队里接受了正规和系统的训练，身体素质和球技都有了长足的进步。17岁时，普拉蒂尼升入了南希一队，成为了队里最年轻的职业球员。1979年5月，普拉蒂尼以100万法郎的身价转会当时长期称霸法国足坛的圣埃蒂安队。在这个队里，普拉蒂尼真正成长为一代球星，他身兼进攻组织者和射手两大重任， 最令人称绝的是他的任意球，他独一无二的阅读比赛能力和出众的技术很快征服了当时的法国豪门，也征服了当时的整个法国。法国足球界的权威巴特称赞他说，普拉蒂尼可能还没有达到他足球生涯的最佳时期，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属于大师级的球员。他能够创新，想方设法地进球得分，虽然外貌看起来是并不惊人，但是他却是一位绿茵场上的艺术家。前辈的话最终得到了有效的应验，在1982年的世界杯赛后，普拉蒂尼转会到了意大利的尤文图斯队。当时的尤文图斯队是拥有着罗西、佐夫、博涅克等多位世界级的著名球星，而在场上指挥这些球星的正是普拉蒂尼。来到意大利的第一年，普拉蒂尼就当选了意甲最佳球员的称号。1983至1984这个赛季，普拉蒂尼在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打入了23个入球，协助尤文图斯队获得了意甲的冠军。之后，普拉蒂尼所在的尤文图斯参加了欧洲冠军杯，并且一路高歌打进了决赛。在和利物浦的冠军杯决赛中，尤文图斯是依靠普拉蒂尼的一粒点球1-0战胜了卫冕冠军，如愿捧起了冠军杯。而普拉蒂尼的生活可谓是一帆风顺，名利双收，但是他也有着自己的遗憾，参加过3次世界杯，却是一次也未能捧杯。虽然没能带领法国队夺得世界杯，但是普拉蒂尼却登上了欧洲之巅。1984年的欧洲杯，法国队在普拉蒂尼的带领下力挫群雄，以全胜的战绩夺得了冠军。作为全队核心人物的普拉蒂尼，在5场比赛当中攻入了破纪录的9个进球，并且获得了最佳球员。在决赛当中，正是普拉蒂尼一记任意球攻破了西班牙队的大门，帮助法国队捧得了德劳内杯，这也是法国队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冠军。可以这样说，普拉蒂尼创造了法国队的历史。为了嘉奖这位足球巨星，法国总统在1985年颁发给他法国队运动员的最高奖项——荣誉军团成员奖。1987年的5月17日，普拉蒂尼把参加当年意大利甲级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结束自己足球生涯的告别演出。在他15年的足球生涯中，他一共参赛649场，进球353个。球迷们打出了各种各样的横幅，向普拉蒂尼表示问候，有的写着“普拉蒂尼，谢谢你”，“普拉蒂尼，我们爱你”的，令这位硬汉是潸然泪下。在普拉蒂尼退役之后，尤文图斯队和法国队双双一度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人能够替代普拉蒂尼的位置。挂靴之后的普拉蒂尼曾经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经商方面，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足球运动员并不是那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而现在普拉蒂尼担任了欧足联的主席，为足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介绍完了普拉蒂尼，下面为大家带来的另外一位是完美足球的化身，荷兰三剑客之一，1988年欧洲杯的最佳球员马尔科·范·巴斯滕。 他们有娴熟的盘带，飘忽灵活的跑位，刁钻的射门，甚至是神奇的救球，这就是那些天才足球运动员所特有的特质。您对欧洲杯了解多少？对欧洲杯历史上的最佳球员又知道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5大最佳球员。 有人说，足球场上最伟大的十号是马拉多纳，最伟大的9号就是这位马尔科·范·巴斯滕。这个观点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但是我相信，如果你看过巴斯滕踢球，你就会对此深信不疑。有球迷曾经说，巴斯滕，完美主义球迷的绝对偶像，上帝创造的足球之神。巴斯滕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前锋，无人能与他相比。即便是贝利和马拉多纳，因为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优雅的控球，灵巧的突破，敏锐的触角，开阔的视野，冷静的头脑，这一切都是完美足球的化身。 在1999年米兰百年庆典的时候，俱乐部根据球迷的投票选出了米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六名球员，在前锋位置上只有巴斯滕一人入选。也就在同一时间，足球报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对世界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前锋、最伟大的中场、最伟大的后卫、最伟大的门将都一一进行了评点。在前锋这个位置上，作为候选人的几乎所有前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唯独对巴斯滕大家没有任何怀疑，他是最伟大的九号。巴斯滕在1964年出生于荷兰的乌特勒支，他的父亲是半职业化球队的一个后卫。巴斯滕四岁的时候，全家搬迁到了阿姆斯特丹，父亲在那儿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活还算富裕。说起来很巧啊，荷兰著名的阿贾克斯队就在巴斯滕家旁边，当时荷兰足球正在走向巅峰的过程，特别是阿贾克斯克鲁伊夫一鸣惊人，他刮起了一股欧洲旋风。五岁的时候，巴斯滕和父亲观看了阿贾克斯同 AC 米兰队的比赛，那飞速滚动的足球、激烈抗争的场面以及狂热高昂的号角给巴斯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巴斯滕跃跃欲试，要他的父亲带他去踢足球。为了能够参加有系统的训练，七岁的巴斯滕加入了阿贾克斯少年队，受到名师克鲁伊夫的指点，进步神速。16岁正式加盟阿贾克斯足球俱乐部，开始了他职业球员的辉煌生涯。 他们有娴熟的盘带，飘忽灵活的跑位，刁钻的射门，甚至是神奇的救险，这就是那些天才足球运动员所各有的特质。您对欧洲杯了解多少？对欧洲杯历史上的最佳球员又知道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五大最佳球员。 1986年的11月19号，巴斯滕做出了他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以100万美元的身价转会 AC 米兰。虽然在米兰他经历了一个赛季的伤病，但是伤愈复出之后参加了1988年的欧洲杯，而在那届杯赛当中，巴斯滕是一次次敲开对手的大门，并且在最后的决赛中，在近乎零角度的位置以一记鬼斧神工的球敲开了对手的球门，使得荷兰队首捧欧洲杯，他自己也荣膺最佳球员称号。而在俱乐部当中，巴斯滕则赢得了一切可以赢得的荣誉。在效力 AC 米兰队期间，他3夺意大利甲级联赛冠军，2夺欧洲冠军杯，2夺丰田杯，2夺欧洲超级杯。在效力阿贾克斯队期间，他则夺得了4次联赛冠军、3次杯赛冠军和1次欧洲优胜者杯的冠军，多次成为了荷兰最佳射手。1984年获得欧洲银靴奖，1986年获得欧洲金靴奖，并在1988、1989、1992年3次当选为欧洲足球先生。然而世界杯永远是巴斯滕的痛，他只参加过一次，而且没能进入四强。1994年年仅28岁的巴斯滕在美国世界杯后宣布退役，尽管他没能参加那次比赛，他已经对自己脚踝的伤势彻底失望了。足球场上那些野蛮后卫的一次次野蛮的铲球，这一切已经足够一个天才被毁灭殆尽。尽管在这之前欧足联也介入其中，呼吁对他的保护，但一切来得太迟了。那一天不是什么比赛日，但是圣西罗却来了将近8万名球迷。是谁才配得上如此的荣耀呢？只有巴斯滕。在8万球迷面前，巴斯滕含泪告别了米兰，告别了足球。从那一刻开始，米兰伟大的九号再也没有了。尽管以后米兰陆续出现了巴乔、维阿、比埃尔霍夫、舍甫琴科、因扎吉等优秀的前锋，但是没有谁能再重新成为米兰禁区的凯撒。巴斯滕俨然成为了米兰球迷心目当中的神。2004年，沉寂已久的巴斯滕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他出人意料地宣布出任了荷兰国家队的主教练。此后巴斯滕在荷兰队采取了改革措施，重用了大量新人，荷兰队则以不败的战绩杀入了2006年世界杯的决赛圈。巴斯滕仍旧在他主教练位置上延续着他的神奇。

生活更安心。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身为军人，总是给人一种威严凝重的感觉，他们似乎不懂感情和生活，其实在那命令与服从的背后，军人们也有着自己特殊的爱的方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角，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聊聊军人感情生活的另一半，军嫂和军姐夫。有人曾说，当女人选择了军人，也就选择了等待，这句话呀一点都不假。身为一名军嫂，要承担的东西比普通人的妻子要多上不知道多少倍，生活中的一切都必须一个人撑起来。在生活中，我们已不知听过多少军嫂们为了丈夫能够在部队安心工作，含辛茹苦不辞辛劳地照顾家庭的故事。军人这个职业虽然很潇洒很崇高，能作为军人的妻子也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儿，但当你选择了军人，你就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也许在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他们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能够和自己的丈夫见面，剩下的日子他们都要饱尝两地分居之苦，然后就是这短短的相逢却也不是总能如愿以偿。下边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孙涛、黄小娟、尹北琛、金玉婷表演的小品《军嫂上岛》。 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那是不是万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快了， 是 是呢，大姐啊， 到了， 到了， 到了， 到了！ 军嫂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 啊！返航！ 返两个大嫂还行呢， 就过来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半年了。 连长嫂子，我知道， 我在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连长嫂子，我知道。 我上岛有事，我 就走了。军医嫂子，我知道。 班长，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医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 咋办呢？咱也得当回去呀！ 这是大年三十， 对呀， 不能让 两分钟时间，大家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 两分钟太少了。 哎呀，老婆们，两分钟不少了，一定不少了。营长，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那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啊，嫂子们，谁先来？ 哎，你先说，你先说。 哎呀，行了。别闹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好的，嫂子你先来。 好，我先来。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好的。 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孩子，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使劲嫂子。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转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转圈，往下使劲，往下使劲，转圈。 不行。 哎呀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 就是 老崔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说他家里的事情。 说家里的事，家里都好。 家里都好。 你的爹好，你娘也好。 你娘都好。 你的爹好。 你好。 家好。反正猪养个马的，那个都好。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 对，说人的事儿。 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子怀上了。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给孩子起个名吧。 老崔呀，给孩子起个名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随便。 对，随便。 随便好，嫂子。随便好。老崔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嫂子，您歇会儿，没时间，咱换个嫂子。没有时间了， 快点，妹子，看看。 呀，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狗子呀？ 没时间啊，没时间，我不念了，你说。 你说， 你来， 宝宝，你来。 太好了， 哎，干什么？ 他能看见我吗？ 能。 能看见就好。 俺家怎么话筒能停吧？ 不能停了，嫂子，这是采访。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快点。 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重要的。 哎， 老公，我爱你。 喂，嫂子，这话我喊不合适啊。 哎呀，班长，那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老公，我爱你。 哎呀，班长，使劲啊！ 老公，我爱你。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使。 干什么？ 快点念呐！ 我不想念了。 哎呀，你这个人， 我不想念了。 我替你， 你别念，别念，我真的不想念了。 别念。 方君怡，你听好了。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决定了。 决定了。 和你分手。 和你分手。 啊？分手？ 他妈分手了。 哎呀，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 就 你 啥 意思？ 我没 你大过年的， 对 他多伤心。 不好意思， 我要跟他分手。 啥样？ 凭啥要跟我分手啊？啊！我等了你那么多年，你凭啥要分手啊你？ 就是我妈不同意我跟你结婚，你就要跟我分手。我告诉你，是我要嫁给你，不是我妈要嫁给你。 我，我告诉你，不是我要嫁给你，是我妈要嫁给你。哦，我说烦了，啊，烦了，不是我妈要嫁给你，是我要嫁给你。 对对，亮亮，我都想好了，从今以后，你在上面守海岛，我在家里守着你。 我在家里守着你。 我告诉你，你像我这么好的姑娘，你哪找去？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我告诉你，追我的人其实可多了，你知道吗？你赶紧的。 追我的人可多了，你赶紧的。 想娶我的人也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想娶我的人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他不娶我，他娶你。 亮亮，亮亮，你看好了这封信，你看清楚了。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酒，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的话题呢，是来说说军人感情生活的另一半。之前我们说了军嫂，下边呢，我们再来说说军姐夫。这个词儿可能没有军嫂那样流传开，被称为军姐夫的男人也是一种特殊的荣耀。试想，自己的另一半是巾帼不让须眉，怎么能不让这些军姐夫们感到自豪呢？不过自豪之余，他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于生活。在传统的思维中，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但自己的妻子扎根在部队，家中的事儿啊，作为军姐夫来讲就是责无旁贷的了。洗衣做饭看孩子这些家务就成了军姐夫们的必修功课。虽然有时也会有些许的抱怨，但想想自己的妻子，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下边啊，我们就来听听两位军姐夫给我们聊聊他们生活和他们的另一半。一起来听黄宏、魏吉安表演的小品《男军属》。 大半夜的谁出门，就我们爷俩一个半人回家，咱相依为命。哎呀，不好，要撒尿回家。 还下雨了啊！过去了，阵雨 不是阵雨、啊，这小孩撒尿吃高了。哈哈啊 哎呀，下雨咋还热乎乎的呢？ 我给你擦擦吧。 哎，小孩尿败火。 对不起哈。 打哪儿来啊？ 山东啊。你呢？ 东北 啊。 到这走亲戚呢？ 哎呀，上部队探亲呐。 看谁呀、啊？ 来看俺媳妇。 看媳妇有啥不好意思的？都是合法夫妻。 那上部队探亲吧，一般的都是女的看男的，咋个大老爷们千里迢迢来看媳妇，总觉得有点抹不开。 不瞒你说，我也是到部队来探亲。 你探谁？ 我们虽然来的方向不同，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哎呀，你也是看媳妇？ 没错。 哎呀，咱俩都是御叔。哎呀， 对，大老爷们啊。哎呦，我说 啊， 你那位在哪儿啊？ 通信连上尉。 啊， 你那位呢？ 导弹团中校。 哎呀，你是首长。 客气， 家属啊。 啊，不用敬礼。嗯，小鬼多大了？ 我家还不满三个月。 很年轻啊。 哎呦，太年轻了。 这个点到出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哎呀，俺媳妇来信学想孩子。 你就外行了 啊、 哦、一般嘴上说想孩子，心里全是想孩子他爹。他想孩子。 我给你学想也没有用啊，远水解不了近渴。 现在不近水楼台了，还不去捞月亮？ 哎呀，大半夜的没有起，我也不想给部队添麻烦。 哦， 哎，我说你是首长家属，没来个亲接接你啊？ 你首长也不能搞特殊化。 哦，那你不着急吗？ 我不是跟你吹呀、啊。 哦， 根本我不稀得来。 嗯， 那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往死了催我。 嗯、 两口子的事儿没办法，来应付应付。 对对对。那咱正好做个伴儿啊。 那咱俩喝点儿。 喝点就喝点，反正没到点儿。 我先喝点儿，我这带着呢。 哎， 我口子酒。 哎呀，山东大枣齐吧，伙计。 来，喝。 嗯。 这玩意儿可以。哎呀。 我给你说啊， 嗯， 找个当兵的媳妇是挺露脸呐、 啊，那是。 不过有些事儿也着急呀、啊。 嗯， 你说我那些同学哈，有的当老板，有的当大款，就俺俩这个水平，他要转业到地方干点什么不行啊？可是我一让他复员，他就让我随军。你说俺家乡那个地方那么好，我随在这山沟里干什么回去？ 那就是你没本事啊。 哦。 那管不住媳妇儿，那还叫老爷们儿啊？ 嗯， 小树得砍，媳妇儿得管。 哎， 你看我这位，不管你在外边是什么忠孝，见到我全都无效。他要不冲我微笑，我绝不出个大笑。 你得是， 我不跟你说 啊。 前几天， 嗯， 我严肃地跟他谈，两地生活绝不能再继续下去，我必须马上随军。我刚一提出要求，他就批准了。 哎呦我去！你看看你这个媳妇儿多听话，伙计，学随军那就把你随过去了，姐。 你别管谁随过去，我不拍板定不下来的。 哎、开玩笑， 来， 别太 能 吹， 我哪能吹？你能吹啊？ 哎呀，我去！ 嗯， 我跟你说， 嗯， 这个军人家属千万苦，最难熬的是想媳妇。 那是。 你大人想他能克服、 嗯、 那小孩一想哇哇鸡叫，弄里大人闹心呢、啊、我学带着孩子上部队去看看他吧，他学他城市首长，你说我看媳妇他城市首长干什么？是我看媳妇还是首长看媳妇？你说这个事他对吗？我说首长大哥你给评评理。我说首长大哥， 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对我们有意见， 这个部队有规定啊。不过这回我们研究研究，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能多待几天你多待几天。 你这回不让我多待几天也不行啊，我现在带着孩子正休产假呢。 那喝点酒说话就走板，大老爷们休产假你不怕笑？ 我告诉你，你别笑，你别笑啊！哎，按规定这个产假是100天，对不对？ 那没错， 俺媳妇刚满月就回部队了，100天去一个月还有多少天？ 70。 俺单位看着我个大老爷们带个孩子不容易啊，就把俺媳妇剩下的产假补给我了 啊！也就是用心的地方能想出这招来，这也是对咱军属排忧解难呢、啊哎。好，我回去。哎，我说，别喝了， 没事儿，我俩。 从喝酒上看得出你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别喝了，走吧。 我还男子汉？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算个大老爷们吗？啊，你说俺单位评了我个优秀家属啊，3/8妇女节要我上台做报告吧去。 男人、啊， 你说台底下坐的都是些妇女啊，我个大老爷们一上台脸红脖子粗，我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回家。你说我现在我跟俺媳妇说了，你要再这么下去，我坚决跟你扬镳分道，我坚决跟他。我大哥，那是跟俺媳妇带的，你别斗气了哈。我现在是风风鼓鼓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带孩子，你说这是男人干的事吗？你说这是男同志他应该干的事吗？你这 够了，我以一个中校家属的身份我得说你几句啊！你干的不是男人干的活，你媳妇干的是女人干的活吗？这不都在干吗？这不是奉献吗？这不是牺牲，这不是为了伟大的祖国吗？ 大哥，嗯，该说点儿了。 兄弟， 哎， 说实话，女人比咱男人恋家呀。每次我来的时候，挺高兴，走的时候。心里不是个滋味，上一次我都要出门了，他一把拉住我不让我走，围到我怀里就哭，一围就是半个小时，肩膀上的星都围掉了，我眼看着中校变少校了，我说别哭了，这是部队，你要注意你的形象。他说我不怕，我一年360天，天天都当女强人，天天都当女军人，今天我要当一回媳妇。 大哥，你哭了， 真是激动。来，兄弟， 哎， 咱再喝两杯。这第一杯酒，敬给可敬可爱的女军人，包括你媳妇和我媳妇。 这第二杯酒，敬给全国的军人家属，包括咱两个大老爷们。 这第三杯酒，敬给全军指战员。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黄宏、魏继安表演的小品《男军属》。有人曾总结过说，做军嫂和军姐夫有三个条件：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能独立能吃苦，三是要不慕虚荣。身为军属，他们为自己的丈夫和妻子感到无比的骄傲，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十分伟大的，因为他们是后盾，他们撑起的是一片天，